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刚才唱的那首圣诗的第一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言语行为不公义，原来死在过犯中，无希望，满心惊恐。这就很像我们今天福音书经文，就是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到四十四节的情况。在那里耶稣下船之后，见有一大群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导他们许多事。今天早上耶稣照样降下来，见我们这些人就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也常常就像走迷的羊，不跟随我们的好牧人耶稣。但是耶稣还是怜悯我们，开出他仆人的口，赦免你们的罪，教导你们许多事。他甚至用他自己的身体宝血来喂养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可以分成三段，在第一段耶稣叫他的门徒要休息一下，但是在第二段众人找到他们不让他们休息，耶稣看到众人就怜悯他们，教导他们许多事。在第三段门徒叫耶稣让众人出去买东西吃，但是耶稣自己行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大概一万多人，就是五千男人，但是还有不少妇女与孩子。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应该算是很重要的神迹，因为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都有记载这个神迹。但是当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时的人都是误会或是不明白这神迹正确的意思应该是什么。今天还有在接下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主日崇拜的福音书经文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这一点。无论是门徒或是众人，他们都没有正确了解这神迹的意思。我等一下会比较详细谈我们今天的经文，但是我要先谈一下下接下四个主日的经文。首先是下礼拜的经文，在那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与平息了风浪之后，圣经就说门徒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接下来我们会连续三周都听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记载，是约翰告诉我们那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众人就是想要强迫耶稣当他们的王，但是耶稣当然不要当世上的君王，众人误会了。隔天耶稣就告诉众人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耶稣自己要赐给你们的。我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如果总结我们接下四周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说重点不在于肉体的食物， 重点乃是在于耶稣，要注重耶稣，要吃耶稣。那么如果现在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可以说重点一样不在于肉体的食物，那五饼二鱼的神迹，重点乃是在于上帝的道。那但是这两个重点，耶稣还有上帝的道，这两者并不冲突，对不对？因为耶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那么我们现在就详细一点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刚才已经说，这段的总结是我们的重点应该不在于肉体的食物，乃是在于上帝的道。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从第三十节开始看。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好，那么这小段的背景是同样一章第六章前面部分第七到十三节，在那里耶稣差遣门徒两个的两个的出去，他们真的就出去宣讲了上帝的道，主要是叫人要悔改。经文提到这个，可能是因为宣讲上帝的道是最重要的，然后也提到他们赶出邪灵与医治病人。现在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门徒就回到耶稣那里报告他们所做的，主要是他们如何教导宣讲了上帝的道。但是经文说来往的人很多，那些人可能就是要继续听这个教导或者得到医治，因此耶稣与门徒没有办法好好讨论门徒的经验，他们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都没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在这些不同的事情中，哪一个是最不重要呢？就是吃饭，他们没有时间吃饭。其他的事很清楚，一定是包括注重上帝的道的事比吃饭重要。好，我们如果继续看我们的经文，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上帝的道一定是最重要的。在第三十二节，耶稣与门徒的确上船要避开众人去休息，并讨论门徒布道的经验。接下来我们从第三十三节开始看，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或者教导，是一个更准确的翻译。耶稣开口教导他们许多道理。好，关键是最后的部分，耶稣看见这些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群众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但是他是如何怜悯他们的呢？他是不是就行神迹喂饱他们呢？不是，他开口教导他们。他们听上帝的道比肉体有东西吃重要，也比身体的道医治重要。上帝主要是使用他的道来怜悯人的。那么我觉得或许更有意思的是接下的记载，耶稣在那里一直教导百姓，很专心教导他们，但是现在门徒来好像叫耶稣不要继续教导他们，已经够了。经文继续说，第三十五节， 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但是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好，感觉上耶稣还要继续教导，但是门徒不让他。当门徒叫耶稣叫众人散开找东西吃的时候，耶稣的回应意思或许是说，如果你们觉得吃饭是那么重要的，那么你们自己给他们东西吃吧。上帝的道就是比吃饭重要。我再讲一次，上帝的道就是比吃饭重要。好，在经文剩下的部分，我们看到耶稣还是怜悯到这众人比较不重要的需要，他们肉体需要吃饭，耶稣就行那5饼2鱼的神迹。可以说这是耶稣所给他们的额外祝福，耶稣已经给他们他们所最需要的，他的永生之道，之后他也就顺便提供他们肉体的需要。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你是否已经可以看到对你的应用是什么？对你来说，什么是比较重要的？每天肉体吃饭呢，或每天与上帝的道有接触？你一天可能3次吃饭，你一天多少次与上帝的道有接触？或是一个更直接的应用啊，就是现在的应用，你现在就是在跟上帝的道有接触，感谢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不知道那天耶稣是几点钟开始教导百姓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一直教导他们到天已经晚了，并且他好像还要继续教导他们。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有多少时间呢？天根本还没有晚了，对不对？但是有可能我们都已经在想等一下要吃什么东西了。我们在这里好不简单哦，一整个礼拜只有在这边1-2个钟头而已吧，但是我们一整个礼拜花了多少时间吃饭呢？当耶稣受撒旦的试探，要把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那耶稣在那时候已经40天都没有吃东西，一定饿坏了。但是在那时候，耶稣就引用旧约《申命记》的经文来反对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的，我们每个主日也都唱约翰福音第6章门徒长彼得所说的话，耶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上帝的道是永生之道。我们中午要吃这个餐，只给我们半天的生命而已，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当耶稣看到如同迷路羊的众人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照样，当耶稣今天早上看到我们这些迷路的羊的时候，他也就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就是走在那太注重肉体，不够注重上帝的道的迷路上。但是好牧人耶稣今天再一次地用他的道来怜悯我们，他首先指出我们的罪， 但接下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也用那赦免把我们放回正路上。耶稣赦罪的道是建立在他最怜悯我们的动作上，就是那件在那十字架上的动作上。刚好我们今天的书信从以弗所书第二章很美丽地描述这福音。在这段使徒保罗在谈外邦人如何现在透过基督的十字架与犹太人是合一的。他说从第十二节开始看，那时你们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居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就是很像迷路的羊一样。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折断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基督的身体宝血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基督的怜悯就在他的十字架上，基督的怜悯就在那被宣讲，包括那正在被宣讲的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福音里面，基督的怜悯也就在他的身体宝血里面。你们很快也就能够吃喝这怜悯，为了赦免你们的罪，为了使你们与上帝和好，为了把你们放回正路上。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提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一万人，这算是一个蛮大的也是很有名的神迹。但是我们的经文更让我们知道，耶稣行那神迹之前向众人所教导的上帝的道比那喂饱他们的神迹更重要。上帝就是用他的道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另外，虽然那时候的人的确吃到一个神迹性的晚餐，蛮特别的，但是耶稣今天给我们摆设的餐是更特别、更宝贵、更怜悯我们的。在这餐里面，我们就能够吃那道成肉身耶稣自己的身体和他的宝血，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并保持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感谢耶稣的怜悯，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